很高兴又到咱们教会来次主日正道。今天大家可能一看经文就是讲软弱，这个其实一讲到软弱，其实我，对不起，我自己就有个软弱，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系领带，一系领带就紧张的，好像有话讲不出来，所以今天到你就自作主张就不系领带了，所以主席这样能凸显出主席的系的领带那么帅。其实刚才他一介绍范传道，我也挺很有意思。今年教会发生了许多事情，所以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哎，我说别人称我是范学德传道，我说传道这个词儿好像是，就是这个称号好像并没有正式哪个地方是给过我，因为也没有什么一个案例啊，也没有什么称号，好像就是在很多年前，应该是现在一算将近十七八年前吧，有时候我们教会，这个一个周三的祷告会完那天叫我给分享一个简短的分享一段信息，最后这个时候呢，当时是这个刘良淑姐妹，她是那个陈师母了，完之后就她主持完了唱完歌之后就跟说，下面请范传道给分享信息。我没反应过来，我说这个教会怎么还有个范传道哈，所以都认识啊。最后一看说啊，学德就是你啊，我叫学德我知道，叫范传道那我第一次听。好像以后就这么随便叫开，我也自称为，也别人介绍也是呢，为介绍范学德传道。其实我觉得好像我最近的介绍就非常满，就范学德弟兄啊，这个最简单，因为的确没有正式名案，像你们雅敏这个在这样案例过来这样站着哈，那么些手摁上，那我根本没有这些仪式啊。其实兄弟姐妹就叫弟兄是最方便最省事的一件。转眼之间其实信主也就20年了，那么你才信主的时候会觉得哇，我一信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就会马上变化，有一段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兴奋，真的变化觉得挺多，但慢慢时间长你发现 OK， 许多问题其实特别一些性格的问题，还有一些罪的问题，还有一些这所说的软弱的问题，其实还在那里。生命中的确20年有了许多变化，但你会发现那些软弱的东西一直还在那里。所以我这有的时候到教会讲，就特别这种愿意分享的一段信息啊，就是保罗分析到他自己，他讲到他自己的情况。那单最后的落点不是落在软弱上。啊，每个人都软弱，信主之后你也仍然如软弱，但是呢，他最后落点就是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句话，你得结合上下文去读，对吧？如果按照这个的话，如果你只固定拿这句话来读，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刚强，这个太好，我们天天软弱，但未见得天天刚强。这个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了，我承认我的软弱，我意识到这个软弱完了，我呼求主的恩典，他的恩典就可以使我变刚强起来啊！我相信在这保罗应该讲话的，他应该假如写的更细的应该是这个逻辑，就你要但你这个看前话很清楚，但这个重心不在你的，不在自己的软弱，甚至也是不是在自己的刚强，而在什么，就是说那个恩典，那个够我用的恩典，可以使我自己呢从软弱中不断地变为刚强。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就大家早有个，就是当耶稣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疾病之后呢，这个马太他们这些门徒就突然想到旧约中预言的一句话，就说弥赛亚救世主要来的时候呢，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但是呢， 马太在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做了一个字的，做了两个字的改变。那个本来那个尼赛亚说的是他担当我们的忧患，完之后背负我们痛苦，完到马太引用就变成什么，就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就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耶稣来的时候代替我们的软弱，代替我们的软弱。这是一个对耶稣这个来到人间的角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啊，他是一个担当者，一个代替者，代什么？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软弱承担下来。嗯，但是软弱呢，恰恰是圣经中最难分析的一个概念。对，因为整个圣经中，其实大家知道，它不是说现在这样，你神学教科书给你写部什么教科书，这个意思什么一二三点，它只是说随着教会的牧养或者神的启示，有时候一些话就说出来。那么很明显，叫软弱这个词就经常来用，但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软弱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整部一部圣经中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明确告诉他这就是软弱。但是啊，你通过不同的一些语境，通过讲到一些不同的话，你就说哦，这就是指软弱，这是软弱。所以当马太讲说耶稣来是代替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他是什么？就是上帝来是要来帮助我们，是要来帮助我们，是要用爱心和怜悯来扶持我们，来扶持我们，使我们自己你可以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那么保罗这一大段的话呢，是讲软弱中讲的最典型的话之一。有几段话其实大家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也是我这一年不断去思考的问题。一个是保罗说，就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啊，有谁软弱不软弱呢？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用现代话讲是个牛人，对吗？这个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活的就是基督啊，可以说我跑的路，我打的仗，我都全做到了啊。你要只看这一面话，哇，保罗那太厉害了。但你要一定读圣经，说应该前后去把握。从保罗来说什么？就在罪人之中，我是罪魁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所以你要是这么一看，这是一个保罗全面性。所以他这里讲的什么，就是像保罗，我们可以思考，就像保罗这种刚强壮胆的大丈夫，这种让主的精兵啊，他都去说什么，就是说我承认我的软弱。嗯，你们以为你们软弱，他说我其实比你们还软弱啊。所以保罗还接着讲，就是什么，这话就是说，如果我要自夸啊，如果说话，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别的不夸口啊。这句话从哪面啊？就是为了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我并不夸口；除了我软弱之外，我什么也不夸。那他在前面第三句说，我如果必须夸，那就夸关乎我软弱的事。如果说你要叫我夸口的话，那我就承认，我就老老实实的承认，是吧？我很软弱，是吧？这句话其实信主时间越长的话，就是对我就这个影响越大，影响越大。就是很简单，就是像保罗，他是的确有太多的值得夸口的事情了，太多值得夸口。但他居然说，如果你要我夸口的话，我只夸我自己的软弱啊。你就看到这样是一个在神面前何等谦卑的勇士啊，是真正有那种所谓大谦卑，大谦卑啊。在世人看来，你已经简直就是天下第一牛人了，你简直是妈刚强勇敢的无可诉说。但他自己说什么？我还仍然夸口我的软弱。对一切有才能、有知识、这个品性好 或者灵性高，就对这些可以弄到这些分类中的人，就是你特别有能力，特别有才气，啊，特别属灵，如果能真的像保罗这样，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这个我记得多年前我见到一位传道人啊，应该是在华人中是非常顶尖的传道人呢。他讲到有些特点，就是夸口呀，这个讲到自己怎么怎么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如果夸口的话，最好夸口你的软弱。他当然非常熟悉圣经了，他就一下子，我说意思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保罗都夸口我的软弱，我们这人就没有一个敢夸口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所以这是一个真正被主，就是被恩典，他真正得到了恩典，也知道恩典是恩典的人，啊，他在神面前看到了自己的真相，那个真相是吧？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软弱的。那么这句话在整个最大的重心重点就是在这个什么，就是说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们有过一个统计，说在全世界这个就是统计中，基督徒最喜欢的经文有那么十句或二十句的哈，有当然有不同统计，但许多都把这个这一段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作为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啊，最喜欢这个，这个就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一样。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大概这也是信仰中我们最渴望听到的啊，也是你自己在信仰中，如果你真正能走回来，你自己经历到的，你经历到的，经历到那个恩典，经历到那个爱，而且这个爱能恩典成为你随时的帮助。所以如果这几句话如果你能够抓住了，你能抓住了，大概保罗这个关于软弱或者整个这段经文的大概意识，我们大概就可以比较清楚，比较清楚，比较清楚。那么到底什么是软弱，还是我刚才说的没有定义，圣经没有给出一个清晰定义，所以这样也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探讨的余地。但明显的可以看出来，首先他讲到了身体上，讲到身体上，就是与我们这副一副身体相关那种带来的局限，带来的局限。所以保罗你看他讲到的软弱，前面这我们不讲，就是说我比他们多下艰苦，多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减去四十，又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等等等等，一直到了江河等等的危险。你就发现这里一大部分讲的是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和折磨。那么这为什么称其为软弱？其实也很简单，如果我们那真的一个都是钢筋铁骨，你怎么打像大孙悟空那样他也没感觉，你就不会有痛苦，也不会感受到软弱啊。软弱呢，就是由你这副身体你有一定的局限，打你会疼，走远了路会累，走远了路会累。所以三顿不吃饭或者两天不吃饭，你会肚子会饿，这一切都关系到我们人的一个最基本，与我们身体有关，与我们身体有关。其实这个只要平心而论，我们大概都会去思考到，都会思考。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到了。完了抓到之后呢，就给关进牢房里严刑拷打。这个因为一想那个打的时候，就想到那个江姐的红岩那种小说，那江姐那把那个竹签钉在这个指甲里啊，我记得扎一个刺儿我都觉得特别疼，那竹签要这么一钉下来，我估计肯定就很可能就当叛徒了。 所以特别就不用被打，我没被抓，我就想这件事都感到恐惧，都感到恐惧啊。所以当时想法最好，如果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就立即枪毙我啊，我还有做英雄的可能啊。你喊两个口号，如果被严刑拷打，其实到今天也是这样，你真的被抓到很长时间被折磨了哈。这个你看大陆那些人，那些好多名人一进去就认罪啊，那你就可以想到那个折磨的手段是不一般的啊。当然其实许多折磨也不见得是直接打你了哈，对吧？你比还有一个软弱，我不打你，我打你孩子行不行？哎呀呀，我不折磨你，折磨你老婆行不行？哎呀呀，这种，如果我们大概就是光棍一个啊，什么无亲无故无父母，那你就那我们总有这些牵连在这里，总有这些牵连在这里。所以承认我们是人，承认我们有肉体啊，这个肉体既是我们成长的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大概也是我们许多的痛苦，造成我们许多的软弱，许多的不足，我们的不足。那么保罗后来又讲到的许多东西在哪，就是讲到这种外在的自然环境，外在自然环境，这个又屡次行远路，渡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危险，这个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外在环境的险恶，这种人也造成了人的痛苦，或者造成人你无法去非常顺利的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现在我们大概很难感受到，现在很难感受到，像保罗那个年代出去传道，你总得搁脚上去衡量啊，你总得去走路，出个远门之后呀，你需要去坐船，你需要一天走几十里路，走几十里路。那个时候的走的路不会像现在这样的啊，路标哪地方都很好，完了随时就即使你开车最后还有个休息的地方。其实那时候的路什么东西什么环境都会有，什么问题都会出现。保罗讲这一系列的问题在这儿，你总不能说哇走到路之后，走在路上之后哇来个野兽一来扑向我，哇特高兴武松打虎的机会来了。总是这些东西造成了你种种的困扰、困阻。所以保罗讲的这一切东西，我们在今天大概很难遇到，很难遇到。就像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三月份去一趟以色列，这个去那是旅游啊，但我们名字很好，叫学习团。这个其实走起来蛮舒服的，走起来蛮舒服的。因为你坐着旅游车走来走去啊，看那些景点啊，这个虽然是朝圣，但不是个脚，不像古代人个脚步走，所以你不会感到这些危险啊。尤其是走完之后，走了一圈之后，你回去还有很好的午餐，很好的晚餐，哇，你就觉得是锻炼的很好的机会，锻炼很好的，和那个时代不一样，和那个时代不一样。其实不止这样，就是80年代中国农村的传道人，他们才出传道也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一系列大概就造成了人，你要实现你的目标，你就必须去面对这些痛苦，这些艰难险阻，这些艰难险阻造成的不只是你身体上的疲惫，包括精神上的恐惧焦虑都在这里，对吧？所以保罗讲这里讲的这些，而且讲到这里遇到什么东西，你看渡江河的危险啊，那我们这几乎现在你几乎很难遇到，很难遇到。就像那次到以色列看，你看到凯撒利亚那片海面上那么平静宁静，哇，你还可以大发诗兴，哇，保罗当年就搁这里出发去宣教的。但如果是保罗当年就不是这么滋味了，对吧？坐个小破船也不到哪一天就起风浪了，浪之后你根本在一个滔天大浪中，又在黑夜中，你说哇哇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不可能是这样。人自然的会对这种环境会产生恐惧啊，会担惊受怕啊。 所以在那个时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我们大概现在的时代的我们真正原来是相反的东西，是吧？拥有的东西太多太多啊，你像你买个过去才来说买个什么二手车就已经很不错了，后来买塔拉塔，那后来塔拉塔不行，现在还有什么叫宝马，我原来也有，我很长时间的意识宝马就已经很不算，别说宝马不算什么，现在还有什么名字我就不知道，反正就是非常高级啊。我们大概是有的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可能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压力就构成，也就是说我们的环境需要制造一个人工越来越富裕的一个环境，当你被这个所吸引的时候那个东西其实也成了你的软弱啊，不是成了祝福而成了软弱，你要去追求那个，达到那个你才觉得你自己像个人物啊。我就经常面讲一个笑话，有一年回国的时候，这个那是十多年前，我侄儿叫我去给个买个叫个买点名牌服装，我就问他什么叫名牌，哎我真不懂，完了我后来跟康源我说你穿个名牌服装你也不是名人，名人他就穿个烂衣服，哇还是个什么哥，对吧？但现代社会基本上我们大概是这种，所以这种更高的富裕生活标准，更规整的房子，更好的车，更好的服装，现在还有表。我前两天看到国内一群县委书记要出事儿什么，就是他们集体造的时候，完了哪个男的都这样，你知道现在领导基本都这个肚子都挺突出的，所以突出之后就这个皮带就特别明显，就一擦皮带都是有问题，就是特别昂贵的皮带，所以这后来纪检委就马上找这些人了。所以有时候穷有点好说啊，你别拆人皮带，但这问题要是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大概也不会发现，就是说我们现在大概是保罗那正是相反的东西，保罗那种太缺，我们现在有的太多，尤其在北美洲啊，这种东西就构成了你自己的渴慕、焦躁、危机等等等等，在心理引起的心理反应是一样，但引起的反应的环境外在东西不一样。那么保罗还讲了这些，我刚才已经讲了啊，这个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啊，这都和我们现在相反啊，那时候挨冻，对吧？那时候吃不饱，所以那是不用健身也不用瘦身，我们现在是吃的太多太油腻，这个家里的衣服太多啊，想赤身裸体几乎都没有可能，这个这，但那个引起的那种软弱是一样的，人体那种软弱是一样的，就是古代那个原因和现在原因不一样，事情不一样，但引起那个人的软弱是一样，就是你把追求这个东西达到一种满足啊，或者这种东西实际上就叫就是人为物累啊，就是不为物累，不为己忧。这虽然不是中国古人讲的名言，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是为物所累，为物所累就是什么拥有的太多啊。这个我记得有一年，认识一个台湾的朋友走了之后，他家他说他是商人，大概是93年嘛，我91年来，大概92、93。因为一直很短，大概是93来之后，他走了之后就说学得他太太跟我们很熟嘛，就当时好朋友就说我先生有些衣服裤子衣服哈、啊、衬衫什么，如果你要就你就挑几件，结果一去看，哇，什么叫挑衣服，他那个衬衫就是几十件，我不好意思，最后他挑了十几件。回头一算，有一件到现在为止一次还没穿，因为他那个法国式正好需要夹个袖子是这样弯过来，还需要夹个什么花，我就没找到夹的那个东西。现在是拥有太多，而且你有的时候当你这个拥有之后，你觉得追求了有到这些之后，你才能，你觉得你自己还是个正常的时候，其实这构成了一种软弱。所以我们的时代和保罗时代真不一样啊，真不一样。就比如说那个时代经常问这个饿，我们最经常问的问题怎么能吃少一点啊， 那个时代就是思想，哎，怎么有点肉吃啊？我们现在说怎么可以不吃肉，完全相反，在这个人体人的软弱同一个问题。所以保罗最后就夸他，那最后还讲他还讲那个，就是为众教会刮心的事天天压在我们身上。如果这个能成为我们大家的软弱，那就太感谢主了哈！为我们教会担忧的事情天天挂在我心上，不断的祷告。大概也许你们这里应该有的是，的确是这样哈。你们一些弟兄姐妹又没有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接触。如果这样是感谢主了。你能有这种软弱，我是特别盼望啊！天天为你们这个教会这个压在心上哈、啊，而且离得很近，把我们教会也压在心上。大概我们总是差一点，总是差一点。所以你看保罗讲这些东西啊，他主要讲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人的有限性。其实说到底，软弱其实是关乎人的有限性啊，就是由于你人的局限性，你这个有限的能力，你这个有限的能力就造成了你当你要完成人生使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足啊。意思说什么？就是说你有限的能力和你渴求那个目标之间那个冲突，这是人的软弱的基本状况啊。我大概从这些分析中我是这么探讨，但你们可以从其他角度探讨。其实就是说，你可以有个，如果我们一点愿望也没有，对吧？你大概不会太多的软弱，反正就为你吃饭就拉倒了啊。一定是什么？就是你心中有个目标，你生命有个目的。但与你这个目的相对啊，就是你没有足够的能力把你的目标把你的梦想完全实现出来啊，就是你缺少实现你梦想所具有的全部能力。你的每一个梦想你都有足够的能力把它实现出来，我们没有，或者说我们有但是不足啊。这就是保罗讲到分析软弱，就是其实讲到人存在的一个基本状况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的目标，都有自己的理想。如果我们人有这个与之相应的能力，那我们的一生就太幸福了，你就不会有什么挣扎。我去想登上珠穆朗玛峰，哇一下马上就上去了，对吧？我要写一篇文章，啪一下今年诺贝尔明年诺贝尔奖就可能是诺贝尔奖得主。这个就像我自己的，我这眼看写文章已经20年了，但你会知道写文章还是那个水平很低。你知道那个有那个标准，对吧？你写文章写书你就应该最后的那个标准就是诺贝尔奖，但你不是中国人诺贝尔奖得主了。就定的高一点那个度，但你知道什么？就是你达不到，叫什么？心有意而力不足。我觉得中国这句成语是对软弱的最好的一个描述，就心有意。你心里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可想，有这个梦想，但而力不足，就是缺乏足够的能力，缺乏足够的能力，就缺乏足够的能力。把你心中那个渴望、那个意念、那个思想、那个要求去实现出来啊。那么这里保罗在这里讲的，其实因为他别个地方还讲到软弱，这大概是我今天重点讲。他在别的地方讲的软弱，其实完全是有的是另一方面，就是说那种挣扎，哪种挣扎？就是你渴求的行的善。你行不出来，你不愿意做的恶却常常去做啊。就是说你不愿意做某一些东西，但你却自觉不自觉做了。你渴求做某些东西，但你却常常没有能力去做，或者做了没有做好，或者即使做好了 没有始终一贯的坚持下去啊，其实这也构成了人的软弱。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我真是苦啊。所以保罗讲，就是如果一个人说，如果我夸口，我就夸口我的软弱，其实你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矫情啊？像你这种人还是这样吗？其实不是，我这这是一个人，你能意识到自己啊。是这个前几天这个罗马教宗访问美国，你知道吧？和江不是江泽民，和这个习近平撞车了啊。这个他访美国的时候，他提到他的最敬佩的四个人，美国人，其中第四个人就是托马斯·穆敦。托马斯·穆敦是其实非常在肯塔基那个修院，科西玛涅学院，如果有机会去到那地方去灵修，你去在那里待三五天，非常值得地方，我去过。托马斯·穆敦就讲，他在晚年他已经是名满天下啊，到种什么程度，达赖喇嘛都认为他是基督教最懂灵修的人啊，去拜访他，你知道，就这么个牛人。他晚年自己真的，他这说自己，他两件事说的有很大，就是他自己发现，其实他说我信主这么年，其实虽然到修院中，虽然是被大家认为的属灵的灵修的导师，但是我真的改变不大，我真的改变不大。另一点，他意识到是，我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虚无。意思说什么？就是你很，我这不是说你，我没有成就，就是你很少能把你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带到上帝面前。如果真的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我们真的就哪怕再大的能力、再大的才智、再大的知识、智慧，你都发现自己几乎接近虚无，是不是这样？你就不用看嘛。如果就像刚才弟兄那个奉献说祷告很好，说这个秋天这么美丽哈，我们就不用看太大的秋天，对吧？你再往那个密西根去，那应该是最美的啊。秋季中全美最美的地方，就是我们再往前开个七八个小时，就讲我们这一块都这么漂亮。如果我们真的从这一块地方是上帝创造的，树地变得这么多颜色，这个颜色这么美好，搭配起是上帝创造。你如果真的沉浸点，你会讲，你说我们那点才气算什么？我们那点能力算什么？啊，我们歌唱那个好又算什么？啊，所以穆顿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来到上帝面前，你一定会意识到自己几乎什么也没有。我几乎什么也不是，就是我所似的一切，我所有的一切都根本算不什么。所以一个夸口自己软弱的人，不是只是他承认自然状况这个，而是他自己真的来到上帝面前，他自己经常和神在一起，他意识到了在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这位把我从罪恶中拯救主的面前，我的一切美善，我的一切能力几乎都失去了颜色，都失去了颜色，都算不得什么。所以如果夸口，我就要夸口自己的软弱。夸口自己软弱，不是替自己找个赖账的机会，而是什么？是为了渴求恩典。夸口自己的软弱，我们都软弱，这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真正来到神面前夸口自己的软弱，承认我的不足，是什么？是向神渴求，求你把恩典给我，求你赐给我接着饮食，求你免我今天的债，求你使我今天可以喜乐，求你今天我可以在恩典中成长。所以夸口软弱，你要通过再加四个，应该什么？是赞美恩典，或者说是渴求恩典，是渴求神的恩典，无尽的恩典，能使我自己的生命丰盛起来，坚强起来，坚强起来。所以保罗夸口软弱，绝不是说承认一个现状，因为他最后说到底，他为那句话叫什么？就是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我更喜欢夸口。他保罗甚至用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 伏庇我，我为基督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一个生命的辩证法。一个人无论在世上，世人看他，看保罗是多么了不起一个人物，多么刚强人物，他看自己，他在上帝面看自己，总是看到自己，哪怕自己最刚强、最美好的地方都算不得什么。但他绝对不是停止在这里，他什么？是仰望上天，是记住了耶稣对他那一句启示的话语：“我的恩典够你用。”我要每时每刻去仰望恩典，去祈求恩典，使恩典能够覆盖我，使我的生命可以变得完全，可以变得丰盛，可以变得美好。所以夸口自己的软弱，其实相反方面就是赞美恩典，赞美神有每一天有足够的恩典，在大事上小事上都有恩典，他的恩典每一天覆盖着我，每一天拥抱着我，使我自己生命每一天在恩典中不断地去长大。所以看自己，保罗看到的就是软弱，无论自己有多么辉煌，因为他在上帝面前看自己，他是用上帝的眼光看自己，在上帝上他就看到自己身上还有许多的不足，这意味着什么？还有许多成长的空间。那么看上面，看上帝，他看到什么？就是丰盛的恩典。所以足够的恩典，够用的恩典，就是吧，这个恩典，所以圣经中描述上的恩典经常用就丰盛的恩典。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丰盛的上帝，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那这两者怎么能连起来？一个丰盛的上帝，一个上帝要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生命，就是什么？就是你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经常不断的渴求神，向他祈祷，求他把恩典给你，求他把恩典给你。这个我经常给别人开句玩笑讲，这个我最近我发现找一个比较准确的词描述自己了。这个你知道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人都读过《红楼梦》，对吧？都《红楼梦》都知道林黛玉。这个其实林黛玉是个非常典型的性格，就是说那种所谓抑郁子，现在叫抑郁症，对吧？悲观主义气质啊，我其实信主之前，我几乎可以把自己称为男版的林黛玉啊。这个不是外貌协会这个外貌啊，是指这个内心，就是那种悲观抑郁的情绪。悲观那个从小就这样，我操啊，从小就这样。我觉得这一年中，其实我一个经常性的祷告，就主求你赐给我今天的喜乐。是我今天的喜乐，我觉得至少信主二十年中，对我自己最大的就是我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开心，啊，甚至跟我相处的是啊，你性格这么好，性格开心。我说哎呀，你根本没有看我二十年前多么像林黛玉同志啊，那就是那个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好不容易一天清闲日和了啊，还想到明天肯定还会风刀霜剑，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性格，或者现在这种典型的抑郁子。意思，那信主这一年之后，你会发现神其实我或者当时经过的时候不知道，没特别的。这个时间越长，就发现哦，原来神可以给你每天喜乐。所以我后来读约翰福音最感动的话就是，意思就我把我的喜乐，耶稣说，我把喜乐作为一个遗产留给你们，使你的喜乐得到满足。我不知道你们这段话的，那是我约翰福音最喜欢的话。耶稣留给三样遗产，不是信望爱，而是什么？平安、爱和喜乐。我最没有想到的是喜乐。上帝来让我们高兴，因为在教会一来的时候，大家都愁眉苦脸，都很认真。哇，这个十字架戴在眼眉上，就这个脸上，你就一看这教会，你就看到许多十字架， 草字头，这个眼眉是个草字头，对吧？十字鼻子是个十字，完嘴就是个口啊，那个正好是个苦。哦，我们许多人来到教会，你真看到许多人就是他信主十年二十年还不开心啊，又不着急去天堂。我觉得至少信主信念就是说，这种个性的改变很难，但神一点一点去改变，而且我觉得你主动的跟神去求，神真就给你足够的恩典，使你生命中可以有他同在的喜悦。我就举个例子，上个礼拜我去多伦多去完了，有个弟兄就非常好，就是要去接我，接我去的时候人就问你要吃什么，那当然到多伦多你要不吃中餐那就是太傻了，全世界吃中餐最好的地方，我说吃点羊肉，哇就领我去，吃完之后弟兄就说咱们随便走走啊，走走。我原来以为说我这个正好上个礼拜正好是看枫叶最好的，在多伦多最好的地方，我说看枫叶吧，他说哎呀这个有点远，不过这最附近有枫叶，他说不啊走，他管叫老范啊，老范你想不想看三文鱼，我说看盘子里的吗，他说我们现在正是三文鱼回流季节，你知道多年一想到三文鱼回流，我就想到了是在温哥华，我根本没想到多伦多也回，温哥华的三文鱼是个大那个太平洋回的，多伦多是个大西洋回的，我说去真有啊，完了就去了，就在那个饭馆旁边，真的大概开车就五分钟，就是在居民局后面那一条小溪叫顿河啊，哇哇你就看到那个小溪水，那个我都已经很少，就是一开始看都没有，完他领我去个点就没有了，我说那可以了，因为这一路上看好几个很漂亮的枫树已经挺开心的，我们俩就往回走，他很抱歉你看上个礼拜在这儿看很多很多，我说那是上个礼拜，完之后我们再往前走，往回走不远，哎我看一个路口，就是那个就是踩出那个小道，就这么宽小道，通向河边，我再往这走走，近一会儿，因为不着急回去，一进去之后就看到了五条三文鱼在这个逆水而上，哎，你会觉得那种伟大啊，那种伟大，叫做大一个，就是上那一寸呐，他就在那搏击了半天，搏击了半天，就顶着水上去。关键那种喜悦，你知道，这不是你求，你根本就没想到，我这个季节那去看枫叶都没太去想，因为你知道芝加哥看很多枫叶，结果神那天告诉你这想的还是太少。所以这天就非常开心，你看三文鱼一条条游，你知道看到说那五条最后有一条真的就产完卵了，就是它再也没有进来，你或者看它翻白了，最后沉到那个水底。那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我看了，在他在多伦多住过有二十年，他看了这么多三文鱼，我第一次看到了，就当场就看到死的。我说你看跟着我走，带我走有好处吧。我为什么是什么？就是你别把全部的清单都按照这个那个上帝列成一个时间表，完了那个具体项目你按时间完成，对吧？像老板跟你这样，你不完成了 ，OK， 你就把你解雇。其实信仰就遇到你自己去承认你的软弱之后，你向上帝去敞开，上帝敞开自己的呀，就是。求他以他的方式，以他的时间，把他的恩典赐给你，使你可以在他的时间，在他的地点，在他给的生命中，你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去成长。啊，你说那天我假设就是执着，我就要看枫叶，我没看到就不舒服。那你说那天那些三文鱼是不是都干？你都把他得罪了？甚至你未见得就看，你虽然。原来弟兄也是领我去看什么枫叶，但最后其实看到一个三文鱼，而且真的平生第一次看那么样，就是一条小溪，水就这么深。去向自己生命向神敞开，承认我们自己的真正软弱、空虚、不足，更承认这位伟大的神、丰富的神，他有无尽的怜悯和慈爱。这是信仰。 这是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这是保罗告诉我，就是吧，就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那我最后时间我想讲，简单讲一句，就是说我们信仰的保罗讲这些挣扎也有，但软弱还有更对我们来讲就是更重要的一面，就是所谓你信心的软弱，信心的软弱。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就是圣经中的信心，那我们可以像耶稣这样，我们相信这个大山能挪动。大概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这样足够的信心，而我们总是有一些信心，但还信心不足。所以圣经有一个很好叫做主啊，求你帮助我，一个非常好，求你帮助我啊！这也是我最当年信主之后就最喜欢的一个祷告，就是神耶稣对那个孩子得了被鬼附上的那个父亲说，就是说你如果信我的话，在信的人凡事皆能，凡事都可能啊，都可能，都能做到。那个孩子的父亲就立即喊着说：“我信，但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这二十多年来影响我的一个最重要祷告。你看，就是他讲到我们真实话，就我信啊，我相信我们真心信主人。这二十年，你信主十年、八年、三年，你一定会要真的愿意信，真的愿意信，也渴求能信进去。但常常信心不足啊，我们这个时候你信心不足就这样，最好把就这个求主帮助我啊，求主帮助我坚固的信心。因为路德说啊，什么是信仰？信仰无非就是祷告而已啊，而没有信心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祷告啊。祷告无非就是说，就是你相信这一位神是爱你的神，他倾听你的祷告，他不断的去回答你的祷告。问题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情况，就是说我们的软弱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些正当的合理的祷告，在我自己看来是非常正当合理的祷告啊，但是来讲呢，神却拒绝啊。这既涉及到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该怎样祷告，更涉及到我们自己该怎样去倾听祷告。其实该怎样祷告没有定数，就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祷告，都可以祷告。但你一定会知道神你要祷告什么，一定给自己清楚，就是你祷告不是把上帝关进一个笼子，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中。不是说我祷告把上帝就这点事儿，哎，就咱俩这件事，你今天帮我找个工作，你今天帮我房子，而且房子一定买的这个 Stevenson， 因为我孩子再过几年上那个高中啊，你那个关进笼那不是祷告啊，那是命令仆人。其实祷告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天地中，放在上帝的天地中啊。我记得多年前呀，你呀，我不去讲，我一讲这个故事，你大概你们就是知道，一个弟兄得了这个肝这个胃癌晚期，完了许多人都去替他祷告，许多人都替他祷告，有一群人还就跟他开会，甚至电话会，就确定他到底得不得救。还有人说哇，就是三天禁食祷告，祷告完之后说哇，神这个给帖说一定医治，一定医治。后来我就看这位弟兄，因为和他妻子也非常熟，我就说跟他们说，是不是要准备一下，有什么话要说的要说啊，对你们也兴许神的时间到了就高高兴兴地回去。我说如果我祈求的话，只会祈求一条，我问道，就求神能减轻你的痛苦。因为那位姐妹非常希望我这个传道人来了啊，你在祷告，你要奉主名宣布这个癌症没有了， 我当然愿意这么宣传，我宣传几个全程的，我就那赚老的钱了，对吧？就不用干别的，我就在家天天宣告，紧实大不了三天不是吧？紧实一个娃，宣告一个癌症病好了，完了给我五万。他问题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愿望我也渴望他好，但已经到癌症三期了，已经那样了，你要给神，也许神的时间到了。你要去祷告，同时你别是你自己感觉要好好，问题不是神那个感觉，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要走路，是准备回家？也幸运你在人生的路上已经完成结束，这时候高高兴兴回家，能求神保佑，就尽量减轻痛苦。其实当时他妻子对我的非常失望，因为所有看到人都会说啊，即使一些传道人也看，就是你知道吧，都说一些啊，也可能，就唯有我那样告诉，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下回家？准备一下回家。其实很久之后不久之后他先生就拐回去了。我就说我们祷告不是把上帝关进我这个笼子里，你要立即答应我这个需要，按照我的时间表，而是说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天地中。这最典型祷告什么，就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最好典范之一，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我就常常就是说，耶稣希望把这个苦杯撤去，对吧？这个苦杯可以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可以，对我们来讲，找不到工作，孩子叛逆，老婆要离婚，丈夫今天打我了，打我还不承认打了，对吧？你什么都你都可以放下，就每个人生活都有自己的苦杯。我们每个人都想这个苦杯拿下去，上帝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啊！求你把我苦杯撤去。但你前面一加两句，如果圣经翻成倘若，如果可行的话，求你把苦杯撤去。这是我们自己，我们渴望撤掉苦杯，这是我们的软弱，这是我们的渴求，这是正常，这是非常真实的。但我们一定要加上如果。两个字，就是你要有两个口袋，这个口袋里你放到如果可行，倘若可行，你把这个苦杯撤去，完什么？你一定要加上另一个苦，这个口袋什么？就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而只要从你的意思，或者愿你的旨意成就，啊，我是这样要求，我是非常渴望这个事。如果，但我最后一定切放什么？就是虽然这样，如果这样，但一定是这样，是尽管虽然还是你的旨意成就，啊，我是想这是祷告中我们自己。最后学到的信心，你对要自己软弱面对一个最大的就是你的软弱，无论怎样软，你把兜里放了两块石头，一块石头说倘若可行，如果可以的话，求你把这苦杯撤去，你在苦杯里可以添上任何事情。那另一点什么，就是然而还是要成就你的意识，按照你的意识去成就，不要顺从我的意识，要成就你的意识。所以一个信徒讲，这我们兜里可以放了很多这两块，对于骄傲的人你就放下，我不过是尘土，装在这个兜里。那另一点讲，你要如果是自卑的人，你要非常一定要放了一个，整个世界为我而造，在神学上都正确，这是全面。我们一方面看到真的像跟拉比祷告，我们要看到我不过是尘土兜左兜，但你一定要同时看上帝儿女，你到整个世界是为我而造。你骄傲的时候，你就想到不过是尘土；你自卑想到这个整个世界是为我而造，耶稣是为我而死。那么另一个，我相应的，学弟兄姊妹在祷告中或在日常生活操练资源，就是还是一个兜的比喻，你放了另外两块石头，一个什么叫？我不过是一个罪人，无论你自己有多大的成就，你一定活在这个世界里，你就老老实在神面前做罪人。我不过是罪人， 然后你另一兜放什么？就说我是上帝最疼爱的儿子，我是上帝最疼爱的女儿。你有这样两点之后，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会知道神的恩典够你用。好，